第135篇，唯一真主在。阿莱路亚，上主的众仆请赞颂，请赞颂上主的圣名。你们服役于上主圣殿的，你们侍立在我主前庭的，请赞颂上主，因为上主是美善的。歌咏他的名，因他的名是甘甜的。雅各伯原是上主为自己所选，以色列永远做他自己的家产。我确切知道，上主伟大无比，我们的主宰超越所有神奇。上天下地，海洋深渊的任何化工，上主只要愿意，无一不由他造成。他使云彩由地极显露，他使电光闪烁而成雨，他使清风从宝库发出，他将埃及的人和牲畜，凡守生者都一起杀戮。埃及，他在你内行了奇迹异能，惩罚了法郎和他的万众臣民。他击败了列国的万民，他杀死了强盛的国君。阿摩利王西宏、巴山王奥格以及克纳罕地的王侯官吏，他将他们的土地变作产业，赐给了自己的人民以色列。上主，你的圣名千秋留存，上主，你的纪念万世长新。因为上主护卫自己的百姓，对自己的仆人们表示怜悯。异民的偶像无非金银，只是人手制造的物品。偶像有口不能言，偶像有眼不能看，有耳听不见，有鼻无气喘。铸造偶像的人将与偶像同亡，凡信赖偶像的人也将是一样。以色列家族请赞颂上主，亚郎家族也请赞颂上主，利未家族也请赞颂上主，敬畏上主的人赞颂上主。住在耶路撒冷的大军，愿他由西庸承受赞颂。